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咦，你咪 Shadow？ 唔系 Shadow 咯 ，Shadow 靓好多。 唔系、哦，星期六晚11点，My Radio 达人在线、哦，我有睇你噶、哦。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系都有人认得你啦。喂，走啦！ 欢迎下次光临，仲唔快啲去做嘢？ 喂，不如我嚟到周一晚上嘅車身窩裏馬後炮嘅一個全新嘅版本啊！咁啊，嗱個時間就唔係全新，今日我哋就提早少少開始嘅，咁啊，因為呢個節目調動嘅關係，但冇所謂。 全新嘅， 多咗啲 Merry Christmas， 鬱敏中意講嗰啲 嘅。係 Merry Christmas 啊！咁啊就嚟到啦，咁啊2014年嘅聖誕節可能啊令大家咧即係別有一番滋味嘅。OK， 先介紹咗今日嘅主持人先，咁啊有安東尼啦。有阿近啦，同埋小弟文傑嘅。OK， 咁啊，而家每逢禮拜一嘅車身窩裏馬後炮都會係，即係除咗話總結一周嘅賽事之外咧，亦都會當係我哋呢個熱血大球場裏面嘅一個嘅宣傳嘅 K100 咁上下嘅環節嚟㗎。咁啊，點解咧？即刻馬上咧，咁啊會有個全新嘅節目咧，要介紹俾大家㗎。咁啊，就係我哋逢禮拜二推出嘅 Game 動足球場啊。咁啊，有安東尼你啦，同埋紅魔仔啦，你兩位作為主打啦。咁其實呢個節目咧，嗰、那個玩意，我諗不如由我哋嘅用家安東尼自己解釋一下。 嗱，我自己就主力負責Football Manager 嗰一 part 啦。咁一直以嚟可以話 Football Manager 其實陪伴住自己睇波啦。有好多其實喂，嗰、那個球員原來第一次為個球會上陣嗰陣時17歲，其實佢15歲嗰陣，我已經喺 FM 買咗佢，已經認識咗佢啦。咁啊 ，FIFA 就更加係大家其實好多嘅Xbox 啊 ，PS。4啊 ，PC 版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大家都中意玩嘅。咁啊，呢个节目就可以为我哋野大球场更加唔同嘅元素掟入去啦。 即系其实咧喺制作嘅过程里边，俾我嘅感受咧，我发觉真系咧最贴近原始网台风格嘅嗰种模式去制作嘅节目嚟，即系唔好计画面，而系计嗰个讨论嗰个气氛嘅内容系最似。我谂呢、這个等阿近你听日听完之后咧，都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哋啊。 Football Manager 呢种毒品我已经戒得咗10年咁滞。 哦，绝对，阿近你用戒就真系讲得啱啊！呢个真系毒嚟噶。 佢用毒品同埋戒咗。你講嘅真係好適合，係咪？ 吞噬曬你所有嘅公餘時間，呢、這個好好。 你試過最長記錄，你由幾點玩到幾點咧？我由夜晚食飯19即係7點嘅時候開始玩，嚇、啊、一路直落玩，係中間咧偷少咗時間，阿媽開定飯咧熄咗半粒鐘啫，跟住即刻坐翻入去個電腦面前玩到第二朝9點幾。 系翻工同放工之间嘅时间，除咗黑一阵之后，系会玩到唔 得。我嗰阵时系玩到系冇咗冲凉个嗰 part 咯，直头你嗰日系唔记得咗有冇冲凉嘅，你净系记得嗰阵时嗰个价出到咩位咧，嗰啲咁嘅嘢。 OK， 咁啊呢个 Game 动足球场啦，咁啊系正式独立系一个新嘅节目啦，咁啊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啦，亦都支持热血大球场嘅。OK， 马上总结一下咧，啱啱过去一周嘅四大联赛啦，咁我哋啊先可以去英超咧，啱啱今个礼拜嘅赛果先啊，咁啊礼拜六、礼拜日先报礼拜六先啊。 咁纽卡素主场2-1击败车路士，后城0-0和西布朗，利物浦0-0打和新特兰，昆士柏流浪2-0击败搬尼嘅，史笃城主场3-2击败阿仙奴，热刺0-0和咗呢个水晶宫，曼城就1-0啊险胜呢个爱华顿啊，几多0-0啊？去到礼拜日嗰度咧，韦斯咸就3-1就击败史云斯，护级大战亚士东维拉2-1系击败里斯特城。OK， 睇睇而家目前最新联赛榜嘅嗰个形势啦，咁啊睇睇啦，车路士啱啱啦，头先补咗赛果，大家亦都知道噶啦，咁就系打和咗嘅，咁啊打和咗，唔系应该话输咗嘅，终于系今届嘅首场败仗，咁但系仍然系有36分咧，咁啊高居榜首，但系曼城已经逆步逆吹33分噶啦，韦斯咸唔觉意咧，亦都升咗上第三位，不过咧其实27分同榜首嘅距离已经有一橛嘅。咁問題係咧，車路士輸咗點都係益咗後面跟上嚟嗰啲球隊，包括仲有一場未打嘅今週咧，就係修咸頓主場對住呢個曼聯啦。咁今晚將會開波噶啦，依兩隊波邊隊贏邊隊輸咧，都會進一步咧咁啊拉近同前三名嘅距離，或者甚至乎過位試鹹頭啦嚇。咁亦都係將間接地將後面呢個第六位嘅阿仙奴嗰扎掃落去嘅球隊，阿仙奴、紐卡素、史雲斯、利物浦、熱刺一扎咧，更加將個前四同埋佢哋嘅距離咧係拉遠咗嘅。嗱呢個咧就大家要注意一下，越嚟越難打啦嚇。咁啊去到榜尾嗰度咧。里斯特城咧，咁啊可以話季初曾經俾人哋讚賞啊，特別係贏曼聯之後咧，咁啊大家都捧到里斯特城咧，好似成為自己第二愛隊咁樣咁上下嘅心態。而家打回原形啦，10分，目前係排喺榜尾。其實始終個湯底都係一個降班蛋嘅湯底嚟嘅。OK， 咁啊重心焦點要分析一下一場賽事咧，就係紐卡素主場2-1擊敗車路士嘅。咁啊呢一場波。又是呢兩個球員喺度搞局喎！ 喂，我諗嗱，老實講啦，即係大家睇呢場波，紐卡素叫2-1叫擊敗，即係打破咗摩連奴今季啊喺車路士嘅英超嗰個不敗之身啦。但係其實我問過幾位車迷嘅朋友，即係包括我哋嘅主持，譬如阿 Tony 啊等等，佢其實已經覺得咧輸俾柏祖或者喺叫做喺聖詹士公園攞唔到三分走咧，其實佢已經預咗，即係你可以睇翻呢幾季摩連奴帶住車仔去到聖詹士公園咧，基本上冇贏過嘅。咁啊嗱，柏祖其實佢而家啦嚇，佢喺紐卡素一路都唔係帶得差嘅，咁佢個稅位極穩啦，大家知道啦嗰個合約嗰個問題啦，咁其實佢係繼雲家之後咧，佢係帶領自己嗰隊球隊咧，已經係最長時間噶。講緊都唔夠4年， 已經係第二位啦，係嘛？ 講完即係英超嘅呢個領隊都係好難撈嘅嚇。咁呢場波咧場面嚟㗎，其實車仔上半場咧係佔到比較多優勢嘅，特別係上半段嗰時間咧，譬如韋利安有兩腳好接近嘅，其實處邊出界嘅啫，爭一兩個波位係入嘅。咁夏沙特啊譬如哥斯達等等都有機會啦。咁卡希爾叫做有角球攻門。紐卡素其實係佢喺頭30分鐘之前咧係得阿卡比拿右腳一個傳中，基本上都埋唔到。 咁紐卡素一向被喻我哋咧，眾主持認為咧係嚟自法甲球員嘅一個僱傭兵團嚟嘅嚇。咁你睇到佢哋啲球員嘅心態咧，即係猶如丹巴巴啊咁，其實就係搏一個餐市咧，即係俾啲大會睇中嘅啫。咁但係紐卡素就正好咧，隨住佢哋嗰個即係球探嗰兵團啦，又喺法甲咧，經常物色到唔少好嘅，即係好手加盟啦。咁作為一個跳板咧，呢個有辣有唔辣嘅。嗱，丹巴巴亞離開咗呢個紐卡素之後，咁其實佢嗰個嘅際遇，你或者車仔嚟講，就唔係話發展得太過順利。嗱，咁依場波咧，不如我從一個另外古怪啲嘅角度去睇，其實如果車仔以後咧想避免咧再作客紐卡素輸波嘅話咧，佢重演呢個咧收購丹巴巴亞呢個案例，即係我俾摩連奴貢獻俾你啊，摩連奴就係一個丹巴巴亞方案，你必定要叫走穆沙斯素高同埋呢個帕比斯斯斯兩個球員。你叫咗佢嚟過嚟，你唔用嘅你咪借咯，或者丹巴巴咁擺後備咯，唔緊要噶。冇咗呢個球員，冇咗呢兩個球員，我包保你摩連奴以後去到聖詹士公園球場風調雨順。 其實呢招咧，佢喺對緊其他會用緊啦，譬如我自己利物浦球迷啦，佢就睺曬你利物浦想買嗰啲人，譬如沙拉啊、藍美呢啲，其實有啲似文傑你嗰個講法喎。佢就搶曬佢競爭對手嗰啲目標，而文傑你呢個講法咧就話我搶曬佢競爭對手嗰啲嘅主力，但我覺得不如搶高洛先嚟。高洛先嚟呢場波表現簡直八面玲瓏，你睇我你估唔到呢個老將，即係一把年紀，即係中堅嚟到嘅，其實相當危險啦。加埋其實佢復出咧係非常之短嘅時間，呢場波都有一個非常之精彩，特別佢掹住哥斯達嗰個表現係。 我覺得是非常佩服啦。 另外咧，你話對住一啲防守力強嘅球隊咧，你嗰個嘅球員，你本身嗰個可能技術你未必夠對方好，但係你嗰個跑動能力係好緊要嘅。咁下半場拍咗換入咗拍俾 CCC 之後，嗰個嘅立竿見影嘅嗰個效果咧，咁大家可以見到一個跑動力咁強嘅球員，再加上一個咧。车路士鬼见愁嘅呢个穆沙斯素高咧，咁可以话系令到成队纽卡素喺个突击嗰个效率嗰度咧，嗱，一定系百分之一百提高噶啦，系咪先？ 其实帕祖个调动咧，我觉得系100分嘅，因为你睇佢咧，其实佢呢个调动系有野心噶啦。C C 佢摆后备啦，但系佢原本摆呢个上年西月嘅最佳年轻球员阿约斯做一个单箭头，你睇到佢上半场甚至乎大半场比赛咧，佢面对住车仔嘅后防球员咧，其实系占唔到优势嘅，同埋好几次都系喺个身体对抗上面嗰度输蚀嘅。咁但系佢系咪踢得差又唔系？咁佢换入 C C， 跟住换走阿卡比拿，跟住阿约斯摆翻个右边，你睇到帕比斯斯斯喺门前同车路士后卫嗰个对抗咧，基本上都系上风嘅。 系啦，咁啊嗱，咁讲翻啦，如果你话咧要有效地咧，等摩连奴更加清晰啲嘅话咧，譬如话2013年嘅年头咧，嗰场作客纽卡素嘅赛事，咁就纽卡素系3-2击败车路士嘅主场，嗰场波穆沙斯素高系入咗两球啊，大家记忆犹新，因为穆沙斯素高啊啱啱应该季中加盟嘅嗰阵时应该吓，我冇记错啊，咁啊即刻上阵系有货卖，咁啊去到上季嘅首循环，咁亦都系啦，咁就系呢个纽卡素主场亦都2-0掉低咗车仔嘅，咁当其时入波嗰两个咧就系高法兰啦，同埋而家咧转会咗去车仔嘅呢个南美啦。以为买咗南美冇事，啊唔系南美跟住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都出事，咁跟住今场波咧，就系亦都系俾帕比斯斯斯咧梅开二度，其实帕比斯斯斯咧亦都系车路士嘅一个嘅黑星嚟噶，其实喺呢三届之前咧，居然纽卡素曾经试过有一次作客击败车路士2-0嘅，嗰阵时系季尾嘅赛事啊，系去到呢个2012年嘅呢个五月份嘅，帕比斯斯斯就系梅开二度，咁就凭住呢两粒咁啊击败咗车路士，所以你话咧即系嗱呢场波点解好似陷落去跌落去又冇乜特别嘢讲咧？话车仔打得差又唔系，嗱车仔个防守线上面泰利、卡希尔甚至乎。善于助攻的伊云奴域，他们往往回后回撤的时候转身是不够快，这一场波不要说对着你纽卡素，对着你季初的时候还是史云斯，我们看到是吧，大开而没有大合的车路士的后防一样是可以呢，即係好似穿曬窿咁樣嘅，都其實俾到好多機會呢個史雲斯嘅當場，雖然最後史雲斯都係輸，咁呢啲即係一隊偷唔到你雞，你而家就俾紐卡素善於打呢啲反擊嘅球隊咧就偷到你雞。 我睇過有啲咧車路士球迷留言就話，今場波會同馬迪嗰個缺陣咧，即係有一個關係咯，因為譬如嗱現代嘅防守中場，你佢最大嘅責任就係第一時間去堵截對方個反擊路線啊嘛，即係海日其實你今個一路咧喺英超長期打正選都係馬迪啦，即係米基爾。在英超打正选的机会都是很少的，就是你看到这场波纽卡素打回转头，没有一个人第一时间站在那个点上能够做出一些及时的堵截，但是帕比斯斯斯那个其实说得对，你都帕比斯斯斯入来之前纽卡素有没有一个这么开放可以禁区射到门的机会呢？基本上没有， 是即系点话，你就制造到多个空位。其实你睇到嗰两个失波，全部都系车仔人多打人少嘅。你话人手不足咩？绝对唔成立嘅，系嘛？但系你就系跟唔到，甚至乎斯素高嗰个第二球横传翻出嚟，佢系咪有好大嘅决心咁样做出嚟？都唔系，我觉得佢自己都系想起脚，但系被逼 贪到尽， 吓即系贪到过去帕比斯斯斯嗰边嘅，即系打横碌过去，仲要哇咁样执唔到你啊，真系罪人啦，系咪？即系好多好多嘢，但系你话车仔唔系唔好啊，杜巴咪照樣話俾你聽，嗰個頭槌個威力，咁所以呢一場波咧，車仔輸咗唔奇怪嘅。但係其實睇到佢哋有一啲問題咧，唔係話一時三刻係可以改變得到嘅。後防轉身慢啦，同埋頭先 Anthony 提到嘅嗰個冇咗馬迪，一時之間唔適應啦。咁啊，依啲幾勁嘅球隊，梗有啲主將你冇咗咧，都係難以適應嘅。陣間講下花菜就知啦。 另外紐卡素嗰度咧，我同阿文頭先提到斯素高呢個球員咧，你睇，我覺得成場波最精彩嘅一個畫面。喺九十零分鐘，其實已經係補緊時㗎啦。嗰、那個波伊雲奴域咧，佢擔住斯素高嗰個位咧，那個波就角球㗎啦。我見到伊雲奴域已經想兜嘢崩埋去攞個角球，點知崩到斯素高，佢已經有備而嚟， 彈正頂翻開，反而伊雲奴域撞埋佢，伊雲奴域彈開，跟住嗰個波都叫立翻個教外球，哇！嗰、那個畫面真係精彩到，我覺得即係斯圖今場波佢真係無名英雄。 所以咧，紐卡素依啲波咧，不如我哋大家咁諗下。嗱，以佢哋今場對車路士嘅表現，我唔敢話佢好突出啦，已經嚇。佢只要每一場都保持呢個平穩，教練亦都合理上下半場嘅調動係嘛？有唔同嘅所謂 plan A、plan B 咁樣樣，其實呢隊波嘅成績真係可以，真係可以同你前四嘅困下嘅，係咪？但點解有好多時候都係咁飄忽咧？即係突然間就可以連輸幾場啊咁樣，譬如上屆咁樣啊，即係呢隊波都古靈精怪嘅， 大開大合嗰只咯。有陣時啊，連續唔知十成八場、十場誒唔輸嘅，一係一輸又六七場嘅。 真係要問一問個班主究竟搞邊科？ 佢笑得好開心，我有冇整佢張相都？ 個班主係贏輸笑得開心㗎，好奇怪啊！唉，好得意嘅呢隊波喺人腳，喂，成扎國腳嚟㗎，紐卡素有乜問題咧 ？OK， 咁啊，英超大概講到呢度，咁我哋又可以去咧下邊，跟住咧就係嚟到呢一個嘅世誒呢個。德甲嗰方面啦 ，OK， 咁啊，先讲讲啦，五六日嘅赛事，星期五嘅深夜咧就系多蒙特主场1-0险胜呢个荷芬咸啦，咁咧跟住礼拜六啦，咁就会系多蒙特主场就1-2输俾呢个奥格斯堡，保罗西亚多 科隆 啊，科隆系，咁啊呢个保罗西亚慕逊加柏咧就3-2就击败咗呢个嘅哈法柏林啦，汉诺威96咧就1-3输咗俾呢个嘅和夫斯堡，帕特邦咁啊1-1和咗呢个佛赖堡嘅，斯特加0-4输咗俾真系肖克04，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就1-0击败呢个利华古逊嘅，亦都系我哋阵间要重心讲嘅赛事啦。咁啊，禮拜日嘅賽事，漢堡哇，護級啊，2-1擊敗緬恩斯啦。咁啊，法蘭克福亦都5-2大炒呢一個嘅雲達不萊梅嘅，依對北部嘅雙雄啊。漢堡、雲達不萊梅今屆都真係，哎呀，睇見都真係頭暈眼。 漢堡反而有翻啲起色喎，即係佢 起都好啲。 係啊，係啊。即不萊梅嗰隻，你睇到佢行路打套褪，或者你睇緊佢，你唔知佢踢緊啲乜嘅，即有波拗上去追完就冇嗰隻。 啊！我嗰日仲有件科隆外套出街，即刻輸波嗰日真係，唉，唔好意思啊，扯一扯。OK， 睇睇而家咧德甲最新積分榜嘅形勢先啦，咁啊，拜仁慕尼黑當仁不讓地排緊頭位啦。咁啊，和夫斯堡今屆好穩定嘅。咁我覺得和夫斯堡今屆嘅穩定啊，隨住佢哋一隊嘅防中啦，咁啊包括古斯達和啦，另外前面嘅就係有呢個奇雲迪布尼喺度教炮箍波啦，嗰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咁出色嘅。奧格斯堡陰啲咁啊排到上第三位啦，不過跟住係同第四、五、六嘅呢個利華古信啊、04啊、慕信加柏嗰班咧都係非常之接近嘅。特別一提咧就係目前排第7嘅法蘭克福21分啦，咁但係法蘭克福今屆佢哋嘅射手呢個亞歷山大美亞咧就已經入咗10個波。排喺呢个神射榜首位，大家睇一睇亚历山大美亚，即如果你少睇德甲，你都出管睇睇法兰克福呢队波，一个非常之肥大嘅前锋，好大份，好大只，但系其实佢啲走位相当之灵活。如果我哋话汉堡嘅拿索加会系所谓德国球队里面一个新嘅柱等中锋嘅希望，其实我倒不如买呢个年过30嘅美亚啦。 即系我睇到美亚仲 灵活， 美亚上个礼拜对多蒙特嗰个单刀嗰啲走位，基本上系冇中坚，即系佢个走位，即系佢又唔系跑得快，但系你嗰啲腿， 但你谂下佢飙甩只喎， 佢就飙甩咗你，你就嗰、那个或者嗰个时间性啊，即系几时起动咧？作为前锋嚟到讲都系好紧要啦。 系啦 ，OK， 咁啊呢个斯特加啦、云达不奈梅啦，咁啊仍然系排喺呢个榜尾啦。咁啊依榜尾呢几支球队包括同埋佛赖堡啦。咁啊，同埋哈法柏林啦、多蒙特啦，分別係12分到14分嘅啫。講緊後五位嘅球隊，甚至乎你計埋第13位嘅漢堡15分，即係18位嘅斯特加同埋13位嘅漢堡，大家只不過相差3分嘅啫。咁所以多蒙特雖然話 連升4位， 真係唉，都係險過剃頭嘅。暫時就我諗都幾難搞，但係雲達不萊梅今屆。俾人個感覺係幾失望嘅。OK， 咁我哋再入一入咧，就係重心檢討嘅嗰兩場賽事。先講個拜仁呢場啦，主場對住利華古信。 拜仁就叫1-0，我諗有啲大家都覺得係正路嘅，即係始終利華古信佢一路開季以嚟嗰、那個勢頭其實亦都係唔弱嘅。咁嚟到安聯球場1-0小敗啦，叫做其實都叫對得住球迷啦嚇咁講。嗱，拜仁呢一場波咧，佢其實打一個類似叫做4-1-3-2咁樣樣嘅陣式啦嚇，前 場其實有成五位嘅攻擊球員，真正嘅攻擊球員啦，利雲啦、利雲道夫斯基啦、TM 啦、古沙啦同埋 ER 其實都係悉數在陣嘅。你如果中場嚟計，佢比較慣性去做防守咧，基本上咧係得沙比亞朗素啊。咁呢個係上半場啦嚇。咁不過咧喺哥迪奧拿手上面啊，咁每個人都對於防守都佢都一定要有參與㗎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咧，佢主力進攻嗰個人嗰、那個球員數目咧多偏多啊，係令到佢哋上半場唔多唔少咧係有啲失咗個平衡嘅。 係啦，我好同意 Anthony 你呢個講法啦。咁同埋哥迪奧拿嗰、那個咁啊主場出擊啦嚇。咁佢哥迪奧拿係而家世界上面最能夠即係順滑演繹呢個高位防守。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有好多球迷成日咧以為嗰、那個。有兩個球員走去前場壓迫人哋咧，就話人哋高位防守，其實錯 Q 曬嘅。高位防守其實要三線都推曬喺前面。咁、當哥迪奧拿咁嘅打法，同埋就係 Anthony 頭先所講嘅，只係擺沙比亞朗素一位作為主力嘅防中攔截咧，係咪有啲唔足夠咧？係嘅。其實上半場有一下比拿拉比咧。 第一个攻势俾贝拿治护空门嗰个波， 嗰个波咁样推动埋去射过埋过埋楼啊！嗰个波应该嗱，如果讲话幸运与唔幸运咧，利华应该先开纪录，甚至乎跟住再后半段你话去到三十分钟左右，杰斯灵有个亦都爆入禁区噶啦。不过杰斯灵呢个球员证明咗点解路卫唔选佢咧，就系佢个脚法真系麻麻吓，佢交波横出波嗰下咧出到好高好远，咁啊结果禁区里边冇根本冇可能队友有 follow 到佢嗰个传送嘅。其实嗰个波如果杰斯灵够胆识。射埋佢就得啦！即系如果我哋睇翻上半场咧，就似咩咧？嗱，拜仁今届咧有两场波，呢一场对住利华古逊嘅上半场，同埋嗰次作客慕逊加柏嘅下半场咧，系俾我哋睇到今届德甲赛事里边咧，拜仁慕尼黑受压最多嘅两个半场嚟嘅。 嗱，特别系我好欣赏利华古逊咧，佢上半场嗰个演绎嗱，你可能有啲球评家解释可能会系一个体能嘅问题。你见到上半场利华古逊，特别系头三十分钟咧，佢其实不占下风嘅，甚至乎哥迪奥拿赛后都承认，头十几分钟咧，其实拜仁系真系受压同埋有机会失波嘅。而你睇到利华古逊佢前面嗰几个球员咧，当然佢有体能嘅时候，杰斯灵、比拉拉比、查兰诺、 孙兴文啊 等等，佢其实又有啲似翻拜仁嗰只喺前面咧就肯扑嘅。咁你后边拿斯宾达、卡斯道嗰啲都会喺后边一路一层一层咁压上嚟。 个黑人哥云迪尔啦， 左后防啦， 都一路系咁塞住嘅，都唔系几冒进。系啊，咁所以几有纪律嘅嗰场波。 佢哋嗰个防守，如果佢喺拜仁嗰半场已经开始做嘅时候咧，你见到拜仁上半场。佢能够喺后场开始发动嗰个攻势咧，其实系几困难。 系咁啊，但系亦都系可以同时间睇得到咧，拜仁而家个运作就好似即系真系一个好畅顺、好畅顺嘅一个整体嚟嘅。虽然系真正上半场起脚嘅情况系比较困难啲啊，咁但系你话佢哋嗰、那個運球嗰個路線由中路以至到咧撇傳過去左路兩邊冚上嚟嘅，譬如話包括就係西班牙嘅貝拿治啦嚇，個速度係相當之快嘅。咁啊，我覺得貝拿治今屆呢個可以話德甲其中一個最佳嘅收購， 都唔使二千萬，得千零萬嘅， 真係非常非常之抵買呢個球員啊，非常之大作用。咁但係去到下半場，反而拜仁開紀錄嗰球就係一個，反而就唔係點講咧，相對地唔係一個咁華麗嘅組織嚟嘅，其實係簡單直接啲啊！ 我睇有啲統計話咧，原來今屆拜仁應該獲得超過百幾個嘅角球咧，係第一次係利用角球嚟得分。佢個得喺角球得分，主要唔係直接斬入去。喂，阿近係咪真係咧？哥迪奧拿嗰啲球隊咧，通常都係你角球斬入去都冇咩用。即係有時你記得，譬如以前佢喺巴塞嘅年代咧， 都係佩奧爾都殺食㗎啲角球 間中啦， 都係間中啊。 咁啊係，即係你喺巴塞入球嗰個鋪入邊，你要揾真係靠角球揾食嘅，即係當然嚟到拜仁，係咯係啊，畢竟啱啱都入咗粒。嗱咁你可以見到就係、是下半場叫哥迪奧拿一個對症下藥嘅換人啦嚇，叫調動啦。咁啊洛迪入咗嚟入替呢個古沙上半場喺其實今季叫代表作啦，古沙即係差。冇唔太起眼过嗰方面嘅代表作啦，咁啊洛迪入替呢个古沙，你叫喺中场已经抢翻多少优势，不论喺跑上跑落啊，搏脚传送啊，嗰度你见到拜仁喺个控球比例嗰个数字嗰度反映到个主导权会下半场落翻拜仁嗰度啦， 系冇错，咁啊可能亦都体能有关系啦，咁啊其实真系高晒嘅，咁啊但系我哋即系始终都要讲一句。而家德甲裏面同拜仁稍為有得困下嘅，即係喺個場面上冇咁落下風嘅。即係譬如我哋早兩個禮拜睇到，哇！你話佢對住何芬咸，你真係何芬咸 真係完完全全喺場面上低兩班波，唔好踢。你話真係有得困下，而家得翻利華古信啊、多穆特啊、慕信加柏啊、和夫斯堡係呢幾支嘅啫，真係。所以大家有依對碰咧，大家要留意啦。咁拜仁贏嘅正路，但係利華古信特別係上半場其實個表現非常之出色嘅。另外一場啦，即係小弟心愛嘅蜜蜂兵團啦、多蒙特啦咁樣樣，咁啊主場咧一比零，就係贏荷芬咸啊！佢哋贏荷芬咸咧，就同拜仁主場贏荷芬咸差好遠啦。即係佢哋贏咧，其實咧喺攻勢上邊，喺射門嘅差池上邊咧，仲勁過拜仁咁多，仲勁過拜仁攻荷芬咸佢哋嘅。但係咧，佢哋浪費機會嘅一個比率咧，我分分鐘我覺得係全歐洲最多嘅一支勁旅啊！特別係呢個十號嘅麥希達恩。如果佢把握，如果佢能夠起腳嘅機會，我唔使你全部百分百，你能夠把握得到七八成，你係歐洲神射手，我話嘅，你太多浪費機會，歐聯你係咁，德甲你係咁。嗱，好講翻季初都仍然係受緊傷，咁啊開始復出翻嘅呢個伊基古魯根啦，或者人哋叫根道簡呢個球員出翻嚟呢個攻擊中場啦。即是咁長波特別是那個所飾演的位置。 好似推上了一些打的。 是啦 推上了一些。咁梳理返個中場順好多，特別是當萊斯不在陣中的時候呢，古道根是好緊要好緊要的一名球員。即是有佢喺度呢，成條中場線嗰個分工清晰返好多嘅。而前面你會發覺前面嘅拉莫斯呢都唔係話淨係得個勤力咁簡單啦。佢企喺禁區頂嗰度停住個波，再分兩邊或者係自己轉身去咧，完完全全係做得好清晰嘅。拉莫斯呢一場波表現得好好。咁另外就係、是、有好多人都認為，自從冇咗庫巴之後咧，似乎後邊佢個波蘭同包比斯石個助攻都冇咁有威脅。咁呢個係配合問題。今場波仍然係睇到，同埋咧呢場波個重點要講講嘅咧，就係話除咗多蒙特浪費好多機會之外，贏得好空險咧。後尾亦都有個十二碼，佢哋唔使輸，亦都非常之好彩。最緊要講一樣嘢就係、是。好反映得到多蒙特近呢兩屆嘅情況，就係原來呢個四人防線，比斯石、侯姆斯、蘇保迪同埋呢個舒姆沙呢四個後防球員再一次同時間正選首發上陣嘅上一次，原來已經係2012至13年嘅歐聯決賽對住拜仁嗰場波。 嗰個時已經係前季嘅咯， 前季㗎啦。 上屆大家皇馬對馬體會啦，其實你數翻上一次，其實已經係超過70幾場嘅比賽啦。咁你見到其實多蒙特如果唔係佢哋四個，即係叫我哋叫正選啦、統稱啦，譬如新人嘅堅達啊落到去啊，就算 Papa 經常都有好嘅表現，但佢默契都係唔夠佢哋四個咁好嘅。 係 ，OK， 咁啊嗱。咁啊，再稍稍总结一下啦。咁啊，多蒙特咧，呢一场波仍然制造到好多攻势，同埋佢哋系嗱，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讲解战术嘅报道咧，都会好兴就系用一个所谓横向同埋重心去解释一队球队嘅运作嗰个推进嗰个方向。横向就我谂好字面已经解释清楚啦，系咪？咁重心能力最强嘅球队咧？暫時小弟得睇到呢兩年裏面咧，多蒙特係甚至乎仲要比拜仁，仲要比巴塞嗰啲係嗰個嚟得更為直接嘅，即係佢嘅前插個能力相當之高啊！但係相對地，佢哋嗰個嘅，所以佢哋製造到咁多起腳嘅機會，但係真係浪費餐食太多。奧巴美揚佢永遠都係一個速度夠快球員，但係佢速度快，佢係有能力去擺脱對手，但係往往佢臨到起腳嗰陣時咧，佢嗰秒嗰個嘅選擇性咧。就是最差的呢個球員嚇，咁當然啦，呢場波佢亦都有個炸壺，佢其實冇越位嘅，門前射入，咁呢個有辣有唔辣啦。咁收尾人哋有個十二碼球證，亦都冇俾翻多，冇俾翻荷芬咸啦，係嘛？咁一比零正路嘅，咁但係多蒙特如果再咁浪費機會嘅話咧，我諗今屆都真係喺啲十幾位徘徊嘅啫。好，咁我哋可以去二甲，我諗二甲輕輕補補個榜啦，好嘛？睇睇啲賽果啦，好嘛？ 好啊，嗱，意甲嗰方面其實係同頭先多蒙特嗰場波差唔多同一時間開波咁滯，就有場意甲大戰啊！費倫天拿零比零打和祖雲達斯啦，去到禮拜六嘅時間，又係羅馬二比二打和薩斯索羅啊！咁啊，拖連奴二比二就同巴勒莫打成平手嘅，同樣又係二比二嘅，仲有拿波利對住安波利嘅比賽，阿德蘭大三比二擊敗切塞納嘅，伊拿一比零啊擊敗 AC 米蘭，赫爾馬一比二輸咗俾拉素，而國際米蘭係守尾門咧就一比二輸俾呢個烏迪尼斯嘅。咁我哋可以再睇。 埋積分榜嗰方面咧，繼續係領頭羊咧就係祖雲達斯，我哋可以俾大家望一望意大利甲意甲呢個積分榜啦。第一名祖雲達斯35分，羅馬叫呢個難兄難弟啦，同一周咧人哋和你又和嘅，咁啊32分就同呢個祖雲達斯爭3分，去到第三位其實已經有啲係拋甩咗噶啦，咁就係一鳴驚人嘅熱拿，有啲似韋斯咸啊，咁啊第四位拿波里，第五位拉素，咁啊森多利亞米克洛帶領之下個入球做得唔錯嘅攻勢幾凌厲，咁 AC 米蘭第七啦，烏甸尼斯第八，第九名嘅費倫天拿都有啲令人失望嘅，咁啊再數落去， 哇榜尾真係啊！ 再數落去，如果你話榜尾，其實帕爾馬就呢、這個叫得6分啦，贏2場波，輸12場。其實佢有啲報道話佢班主應該係等埋盤嘅，因為歐洲賽上年有歐洲賽資格，但係因為一啲財政嘅問題就冇得打啦。咁啊，切塞納呢隊升班馬8分，咁亦都係其中一個降班膽㗎啦。咁另外要留意就國際米蘭啦，嚇喺文仙尼嘅帶領之下，唔算話認真有好大嘅氣息，亦都係唯一嘅改變會係5人防線轉咗做4人咯，即係佢嘅後防佢有重新適應過啦，咁可能都要啲調整。 看得到咧，呢隊國際米蘭嗱，除咗文仙尼上任3場聯賽咧，1和2負 嘅大有2場大戰嘅。 係咁，但係始終都係個帳面嘅成績就冇乜進帳，應該話3場波攞得1分嘅啫。文仙尼啊，就係和咗呢個 AC 米蘭嗰場打比嘅啫。咁另外睇得到咧，最近呢2場波佢失咗5個波嘅，喺下半場嘅時候特別係咁啊，下半場失5個波，特別當中有4球波咧喺下半場嘅60分鐘打後失嘅，即係話咧而家文仙尼所執到嘅呢隊國際米蘭。在下半場最後的30分鐘你要砌他很容易的，先決條件如果你投60分鐘你沒有落後給國際米蘭，這場球你贏定了，你真的你贏定了，你真的那國際米蘭有個這樣的缺點，如果特別是一些喜歡投注角度的球迷來說，也都可以追追敲敲留意一下國際米蘭這個這樣的比較弱的數據，也都是國際米蘭也都是即文仙尼就輸2場噶咯喎， 幾令人失望嘅。但係因為相信佢嗰個帥位就唔會話太過快冇嘅，始終佢都係喺國際米蘭曾經喺教練嗰方面啦，都有唔少嘅功勳啦，可以咁講啦。咁意甲嗰度我哋暫時 意甲咧，好似睇到咧就其實仲有2場波就未打嘅，因為頭先嗰度就8場賽果係啦。咁啊禮拜二啦，咁啊呢個係凌晨嘅時間啦，就係呢個卡里亞利對住基爾和同埋呢個。維洛納就對住森多利亞啦，頭先即係阿 Anthony 特別提到嘅森多利亞啦。OK， 咁我哋去埋西甲啦，好嘛？ 係啊，嗱，咁西甲嗰方面啦，咁我哋由星期六嗰度開始講起啦。阿爾切0-2啦，輸俾呢個馬體會啊，畢爾包繼續令人失望，我哋0-1輸俾呢個科爾多啊，皇馬3-0大勝切爾達，之後拉科魯尼亞主場0-1輸俾馬拉加啦。咁星期日嗰方面咧，華力簡奴主場啦0-1輸俾呢個西維爾，巴塞喺加泰羅尼亞打比5-1啊，大勝呢個愛斯賓。亦都是陣間我哋重點分析的一場比賽啦。維拉利以4-0啊，就送咗呢個4隻光彈咧俾莫耶斯呢、這個黃蘇啊，係莫耶斯原來第一場嘅輸波啊，西班牙球壇嗰方面咧。咁啊，格蘭納達1-1就同華倫西亞係打和嘅。 OK， 咁啊，今個禮拜未打嘅波就有嚟緊2場就係伊巴對住艾美利亞同埋利雲特對住基達菲嘅。 係啦，我哋可以啊再睇埋個積分榜啦。咁我哋再同埋慢慢講比賽嘅情況啦。咁啊，第一名咧就皇馬啦，36分啊。第二名係巴塞隆拿34分，而馬體會就32分嘅，可以話呢個西超歸位啦，有啲球迷中意咁樣形容啦。而每支球都係2分嘅差距啊，講緊就係西超啦。咁第四位係屹立不倒叫西維爾啦，今年個成績冇乜點大跌嘅，29分。咁啊華倫西亞25分，維拉利爾24分，馬拉加亦都係24分。咁啊數落去切爾達、畢爾包就係第八、第九位啊。 咁啊重心啦，講講呢一場啦，美斯仔啊，即係又連中3元啦，真係犀利啊！ 好有啲時。示威的感覺，阿近 俾你講下呢個加泰羅尼亞打比。 但呢場波其實係個幻覺嚟嘅，即係嗰個比數係實際上上半場其實係慘不忍睹嘅。 邊方面咧？ 直情覺得有啲大江東去嘅感覺添。 但唔係你要具體啲形容下先。 幾個核心球員其實係好即係好回頭 feel 咯。你沙維又好，巴斯基斯同埋，尤其是同埋阿碧基咯。 巴斯基斯嗱，睇翻部，其實佢尋日就係佢老哥 重心在先，跟住俾人搶個波。 佢老哥300場大壽嘅，即係佢代表巴松啦，即係 C 隊 B 隊咁樣晉升上嚟嘅一個年輕球員啦。但係巴斯基斯， 喂，暫一暫停嗰邊先。我諗沙維琴日俾佢打足正選，係咪都預計佢係最後一場嘅呢個打？ 應該唔 會唔會有？ 係會唔會？ 佢仲係會有正選上陣，不過佢正選數目好少。但其實好諷刺，佢 即係最後一次。 其實佢成功全球嘅數目，好似話呢場波係破咗紀錄嘅，好似話係。最后尾即系最后尾佢系踢翻好，即系佢入翻佳境啦又。 系， 但系都我估佢唔会经常会攞正选嘅，佢都系轮换嘅。 同埋咧，我同意阿文嘅头先嗰个问法咧，嗱沙维啦，同埋我哋今年睇过国家打比对皇马，沙维同碧基系同一时间出翻嚟噶嘛。 系啊， 佢今场嗱加泰罗尼亚打比即系比较有意义性嘅一场巴塞比赛，佢两个孖宝系同一时间出翻。 系咯，呢啲时刻佢就俾咗出嚟咯。 系咁啊！上半场最主要咧，爱斯宾奴有赖于先开纪录，其实呢个都应该系吹罚嘅波嚟嘅，即系巴斯基斯喺边线嗰度自己嘅球队左路边线嗰度俾对手球员拍甩咗，应该就要吹罚嘅。咁但系沙治奥加西亚跟住就乘住呢个逼甩咗嘅波，自己又推咁样推到埋，吸过逼基，叫喺佢面前仰过而左脚射入，咁啊先开纪录。嗱，你可以话如果唔計嘅話，呢、這個波就係先前個犯規，你應該球證一早吹咗啊，亦都明顯係犯規嚟嘅，唔知點解唔吹啊？咁但係巴塞球員嗰個愕然錯愕，回防速度之慢，以及逼機一路係咁騰，我想問一下，係咪你就阿近，你睇到逼機呢個防禦沙治奧加西亞呢個射門嗰、那個動作、那個跑動、那個一切，你覺得佢回燙呢？ 係。不啲預咗噶啦，不過最弊佢後尾又即係頂翻有球，即係贖罪咁，好難好難説佢咯就。 阿近用最弊 啊！ 最弊， 我覺得佢正選上陣差唔多係即係有機會輸波嘅保證嚟嘅。 啊，咁又 阿近都想請教嗱，喺你心目中咧，而家譬如巴塞隆納邊一隊嘅中堅或者邊兩個中堅，你係最放心？ 都是馬斯察流羅加快過我的中堅 馬菲 奧，因為馬比倫還沒好回我沒 馬菲奧你們季初的時候就說不知道買來做什麼 可能但比較穩陣一點都 我想不知道買來做什麼因為還貴都二千這樣是吧 OK 了睇翻嗱，當上半場咧，愛斯賓奴有氣有力填塞曬啲位啊，沙治奧加西亞有陣時係突擊啊，呢個迪陀山齊士嗰班咁，但係咧，其實巴塞個攻勢係咪咁鋭利？唔係嘅，但係僅有一啲嘅攻勢亦都做到入禁區，包括咗咧就係呢個拉傑迪一下突入禁區，不過控唔定個波射唔到啦。美斯有下咧，又即嗱，即係依個咬唔開僵局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嘅就係我成日同阿近拗嘅。你咪又係靠美斯，你巴塞，你幾咁勁咩所謂 Tiki Taka 體系，你咪又係靠美斯個單打獨鬥，漠視曬一切足球戰術，個人為上，係咪先？撞眉嗰個波又係佢嘅，突入禁區生少少射門又係佢嘅嗰個波，即係所有嘢都係佢，都直至到上半場臨完場前嗰、那個一比一嗰球，嗰、那個世界波左腳咁抽埋去。都是美斯 佢黎太 阿近你冇得同我拗㗎喎。 我對球王嘅標準比較高少少咯，即係如果咁都叫做球王嘅話，咁你斯丹啊、法天尼啊、巴治嗰啲都係 都係球王。美斯點解唔係球王咧？即係你身為 我喺我眼中，總之我對球王呢個級數啊，我係列到即係我個門檻係好高下嘅咯。 OK 嗱，咁但係我哋問題睇到嗱，雖然話沙維嗰班啊或者恩尼斯特咧係稍稍係滑波啦，已經係咁，但係我哋同樣見到，喂，你都有薩華蘇啊，你都有尼馬，但係你彌補唔到。当咬不开的时候你始终没有一个人半个人能够弥补到美斯我突然间我要来我要洗你那个势、啊、是几咁恐怖的美斯即所有近你不怪得我世界杯有时候画个山布低、他就少这些东西看世界杯的时候 是啊没有不幸你没办法就是世界这个球问题的世界杯是因为真打完欧洲球季之后咁嗰啲球星一定攰噶嘛，個個都係咁噶嘛，其實 我識啲啦。咁我覺得嗱，第一球、第二球，去到下半場，人馬踏閘踏入禁區，右腳抽埋，即係嗰啲嗰個技術、嗰、那個起腳嘅快速啊，那個起腳嘅快啊，冇即係呢個地球上面都冇第二個人做得到，即係美斯都仲係第一嘅呢方面真係嚇啊！即係能夠將。呢、這個劣勢，呢場打比巴塞能夠扭轉個劣勢，完全靠美斯單獨嘅個人能力。 嗱，球王嗰個定義會唔會就係佢經常喺個球隊劣勢嘅時候，佢有一個改寫比數嗰個能力，同埋個絕對性好強咯，即係美斯。 你講得啱，嗰個絕對改寫比數嘅能力， 你 好能夠去強。 唔係你啲人，你知道佢係左腳推，跟住再吸、再推、再停、再推，你全部人都知㗎，邊個唔知啫？係咪你就守唔到？ 嗱，橫推到去俄比，跟住扭腰一射嗰啲 招招牌噶嘛， 冇冇嗱， 中力射球咁啫嘛。 嗱近嗱 ，Anthony， 我哋或者咁睇啊，上半場13分鐘先失一球花賽嚇，我哋就由十，我當佢15分鐘開始計，去到下半場領先到2-1，已50分鐘。其實美斯咧成場波裏面嚴格嚟講咧，就係搏咗呢30分鐘到嘅啫，嚇就係搏咗呢30分鐘左右嘅時間嘅啫，夠噶啦。 同埋就係第一 球 自己大陣咯。本来打到劈下劈下，我所有其他所有人都系， 同埋个时间靓嘅，即系 啱啱临半场前上 半场，又唔可以话劈你尼马嗰啲都好落，但系即系又见佢独扭得滞啦，尼马啦，琴日嗰场波啦， 即系始终都系要靠美斯去抌油啦，即系佢抌油前同抌油后个嗰个分别就大家会喺个比赛见到嗱，同埋有个例子，你哋同唔同意咧？嗱，巴塞冇美斯，即其实系好似西班牙国家队咁出现到啦。系即系你西班牙国家队喺前场冇一个个人盘扭能力咁出众啦。 即系西班牙咗全盛时期就系因为有韦纳达啊，费托就即系可以搭 搭 到啦，即系可以弥补咗冇美斯个问题啦。但系到今年都两个都跌咗窝，嗰阵就现咗形啦。 系咁啊，韦纳就合理跌窝嘅，费托就好唔合理跌窝咁解啫，系嘛？OK， 唔系佢已经系好 consistent 地咁跌窝啦， 俾笑死嘅啫。OK 嗱，咁甚至乎你话去到数到嗱，阿碧基跟住有个头锤啦，同埋换入嚟嘅拍度有个好冷静嘅单刀啦，再加上第五球美斯埋晒。嗰球波，我哋又睇翻巴塞啲好精彩嘅地面進攻，一個 N 字型嘅進攻，拍到點樣沉到底，地波再 cut 翻出嚟斜線，俾後上嘅美斯射入。即係嗱，依啲嘢咧，要娛樂性有曬娛樂性，要個人突破有曬個人突破。所以呢場波，如果你抱住平常心去睇，其實係非常之，我覺得幾好睇嘅呢場波，係真係 可以 save 低佢咁正個，即係嗰個， 同埋真係可以再一次證明球王，即係佢美斯嗰個嘅獨霸嗰個能力。所以我始终即系因为点解我咁讲咁样开咧？因为我几年前已经同我近一路喺度拗，我话你巴塞冇美斯第二队波嚟嘅，但系嗰阵时 OK， 即系因为沙维嗰啲仲系全盛时期，佩奥尔都仲喺度，甚至乎系嘛，依班嗰班人都好劲，但系你有好多僵局，你拗唔可以真系靠美斯一个人，即系点啊？凌驾于一切战术，凌驾于一切所谓教练嘅思想部署噶啦。 我睇到有一个 terms 咧，即系赛后访问嘅时候，呢爱斯宾来教练冈沙利斯咧，佢就话巴塞拥有美斯咧系奢侈品。嗱，文記我記得嗰陣時啊，就用奢侈品形容個奧斯爾啦。 唔同，美斯。喂， 佢冈沙利斯系咁讲啦。 美斯点会系奢侈品啊，大佬？美斯嗱。哎，我又復嗱，小弟啱啱喺呢個《東方日報》寫完一份足球嘅稿，就係講個納比啊，而家教緊廣州恒大嗰位咧，佢個所謂佢心目中有冠軍嘅球員，嗱，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嚇，有冠軍嘅球員，亦都有第一名嘅球員，聽落去好似一模一樣咁樣。第一名嘅球員喺納比嘅心目中就永遠自我中心，要佢最強嘅焦點喺曬佢嗰度，佢揦嘢成隊波都唔掂噶啦。咁但係冠軍嘅球員就係有個人，亦都有感染力。亦都配合到團隊，咁美斯或者斯朗嗰啲其實係冠軍球員嚟嘅，即係當仁不讓嘅呢啲都係。 講開呢、這個即係 林柏特都係 嘅。講、示威嘅因素咁，其實另一個更大嘅原因其實係金球獎咯。但呢個人其實係一個此風不可長嘅嘢嚟嘅。實際上金球獎今年應該係世界盃因素第一啫嘛。其實根本唔應該係斯朗或者美斯兩攞嘅咯。 咁而家 我唔知點解 TM 又落選咧，跟住最後俾三甲。 T.M. 系咪好得过 C 朗？ 咁佢入波紧要啊嘛， 系唔系世界杯因素啊 ？T.M. 真系 T.M. 就 点解佢系一定要硬系要重要？即系点解佢硬系重要唔过阿纽华咧？ 嗱，唔系哦，即系你嘅意思可以仍然有 C 朗美斯，但系就可以用纽华嚟本换 T.M. 咁样系咪？ 我心目中觉得攞即系 T.M. 入埋去同纽华一齐，再同另外是单拖呢个美斯或者 C 朗是一个。 你无论系上季最佳嘅欧洲足球员，或者系今年度最佳欧洲足球员，应该系 T.M. 攞。T.M. 攞，但我唔知点解佢两次入唔到三甲咯。 我谂星味好紧要嘅，沙维都储咗咁多年先有啦。 系，都系得个第二。 星味好紧要嘅， 即系咪因为谂话佢变咗一个清道夫，所以俾佢抢嘅？ 嗱，近即系咁讲法。如果你话欧洲足协 UEFA 个最佳嗰个 best player 咧，好可能星味冇咁浓嘅球员，即系譬如列 洛宾 啊，嗰啲或者会有机会。 嗯嗯， 但系你去到金球奖。呢場全世界最大的 show 嚟咁，星味稍顯，你派一個嘅奧波，即係好似以前維亞嗰啲得唔得？ 未被歐洲未被世界足協收購之前，佢係攞過金球獎。 喂 ，OK， 即係而家呢個計算方程式啊，呢個最有三格。 你揾隊長去有埋投票權，就變咗友誼小姐嚟噶啦嘛。 嗱，總言之，起碼有兩粒天王巨，再加個咧都係巨。不過就冇咁聲味濃郁嘅，依個咧就係金球獎三甲嘅最佳配搭嚟噶啦。你唔好喐佢，就算你冇美斯、斯朗，佢可能而家如果可以同美斯、斯朗並肩嗰啲，即係又靚仔又好波，有邊個？ 唔係而家就變咗八十年代嗰啲。 咪有唔係阿近，你覺得仲有邊個先？ 唔係而家咪變咗八十年代嗰啲，即係音樂香港本地嘅音樂獎咁咯。即係 唔係八十年代嗰啲嘅？八十唔係阿近嗱，你嘅資歷，你應該講得出八十年代十大勁歌就只係得十首嘅啫。吓、啊，唔会有十二首，或者唔会有其他朱玉祥嘅，唔会嘅，九十年代开始嗰啲，唔系，而家我就系讲啊，但系大家谂下，如果美斯、斯朗是第一个抽出嚟，要摆一个接近星味嘅入去，会系边个？ 我谂唔到咯，即系嗱，呢个其实有啲 marketing 嘅考虑， 系咪啊嗱？ 即嗱，如果你以波论波，我觉得洛宾系可以考虑嘅一个 认同，认同。 因為佢歐不歐聯啦，世界盃荷蘭啦嚇，即係特別世界盃啦。 嗱，即係當然啦，佢比斯斯朗終有日會退落嚟，咁但係而家喺個擾攘性嗰度，邊個？嗱，即係你話唔公平，我叫你揾一個代替啦，要星味嘅喎，你唔好同我講洛賓喎，嗱，洛賓係好波啊，你唔好同我講 TM 仲未夠。江湖地位咁樣， 嗰陣時出咗嗰、那個有廿零人嗰個所謂大個候選名單咧，嗰陣時都冇蘇亞雷斯噶嘛。嗰陣時我就會諗會唔會即係同佢嗰啲側邊嘢 一咬 OK 嚟嘅係， 係咯，即係一咬就咬走埋其他嘢。咁如果冇嗰一咬，其實蘇亞雷斯可以頭五咯，即係你係咪可以 challenge 到C 朗或者美斯咧？咁你話球場內冇咗嗰一咬，我覺得蘇亞雷斯可以去到頭五啦。不過佢又冇歐聯咯，但係佢有世界盃同埋。佢本土即系 加埋謝拉特線低嗰下咯， 我謝拉特線走埋佢 都冇咁啊冇，即系嗰啲咁 OK 咁啊，無端端就吹咗金球獎嗰度，不過都係好玩嘅，因為我哋每逢禮拜一即係報道完啲賽果啊，或者係分析完啲賽事咧，都會有少少總結嘅。咁今日呢個金球獎就係一個額外 bonus 嘅總結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差唔多，記住收睇我哋禮拜二啊。逢禮拜二嘅全新節目《驚動足球場》啊，都幾好玩嘅。大家睇完之後俾啲意見啦。咁仲有冇嘢補充？ 今晚有場曼聯對沙咸頓啦，都唔可以錯過啦。 啊，呢個都真係關乎。喂，嗱，如果修咸頓或者曼聯贏嘅話，就應該係過埋韋斯咸頭。 係過到。 邊隊贏啊？邊隊上第三？咦，對曼聯嚟講係個好大嘅鼓舞嚟嘅，如果贏啊。 馬達都話佢喺華倫西亞嗰陣時跟過朗奴高文係俾咗佢，即係佢好敬重朗奴高文啦。即係佢嗰唔夠一年嘅時間，係朗奴高文俾好多機會佢點樣俾意見佢去成長咯。 咁斷估唔會，如果佢今晚有波入，佢唔會唔慶祝啩？ 我諗啊，完全俾件波衫佢咯，完全俾啊，唔係半場俾啊。 千祈唔好半場俾啊，敗家衰仔嗰啲。OK， 答翻個網友先啦。好啊，邊個 TM 係托馬斯梅蘭？ 托馬斯梅蘭嚇 TM 嚇，咁啊簡稱啦，一五個字長啊。OK， 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記得，聽日11點啊，11點我哋 Game 動足球場啊，全新嘅節目，到時見，拜拜。